制作。建国嫂子的爷爷过世，家里希望小西能够回去参加哭丧，建国只得央求小西。 小西妈猝死，当天她刚做完9个小时的大手术，在向手术室外走的时候，瘫倒在了手术室的门口。抢救工作持续了2个小时，小西爸和小航都赶来了。医院派出了最好的医生，使用了最新设备、最好的药物，仍未能挽留住他。小西妈死的那刻，小西正在一群全然陌生的哭丧队伍里哭一个与他素昧平生的人，他自然是哭不出，何建国都哭不出。有2个专职哭丧婆陪建国嫂子一家人哭，不愧是专职，哭得比死者亲人更响、更久、更有韵律，说了小西妈去世的消息，爹妈大吃一惊，赶紧催他们上路。一路上，小西心急火燎，不停地给小孩施了，他自己却是一声不响。何建国站在稍后，便因突发心脏病入院。小西只是不想，看上去令人窒息。何建国再也无法忍受，走过去，从后面轻轻地抱住他。小西，我们走吧。小西没动，没想。许久，低声说：“建国，我们分手吧。”何建国一怔，而后急道：“小西，这是一个偶然巧合，偶然中的必然。我已经看清楚了，建国，隔在我们俩中间的这条沟实在是太深了，深到了我们的爱情无法逾越。小西，小西，离吧，离吧，长痛不如短痛。”二人很快，贷款也一直是他付，加之他北京没有家，自然房子就归了他。从民政局出来的当天，小西回去拿了一点必须的生活用品，现在还不能大张旗鼓地搬东西回家，怕爸爸生疑。这件事儿现在不能对爸爸说，爸爸现在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事儿了。小西背着双肩包离开了何建国的家，何建国送的。2个人来到电梯门口，按了按钮，电梯到了，门开了，何建国让小西先进，小西呢久久不动。电梯门又关上了，继续上升。何建国不解，看着小西，小心地问：“小西。”小西低声地说：“背我。”楼道没有灯光，何建国背着小西下楼，无言。月光从楼梯拐弯处的窗子里进入，一切宛若从前，又不是从前。月光如水，音乐如歌，是他们心中的音乐，他们的爱情的故事。突然，小西紧紧搂住了何建国的脖子，无声的痛哭。小西爸出院了，这天姐弟俩接父亲回家，小西守在一边，一只手一直握着父亲的手。小航来来去去的端饭送水，谁也不说话。门铃响了，小航去开了门，来者是简家。小航立刻感到了不满，那不满是过于强烈了，以至于简家立刻感觉到了。小航和简家的事 一直没得到小航父母的同意。后来小航决定为了简家做叛逆青年，他们俩的事是他们俩的事，干嘛非要听父母的意见？现在他才明白，妈妈走了之后他才明白，他之所以敢那么做，是因为他觉着父母永远是父母，无论怎样都是父母，无论怎样他们最终都会宽宥他、包容他、接受他。正是基于此，他准备跟简家结婚，给父母来一个先斩后奏。事实却告诉他，不是这样的，父母可以说走就走，他们老了，他们的生命非常的脆弱。最终没有瞒着爸妈结婚，是小航这些日子以来唯一感到庆幸和后怕的事。如果他瞒着爸妈做了这事儿，他现在就会处于先斩了，却没法后奏。现在妈妈已经没了，要是再没了爸爸，在这个世界上他和姐姐就是孤儿。小航堵在门口，没有一点儿请简家进来的意思。简家的态度立刻变得客气拘谨。你爸爸好点了吗？我来给他送样书。是小西爸新出的那本书。小航接过他手里的那包书，放在门边，拉他走开，并关上了门。简家，我爸爸目前心脏情况很不好，血压也不稳。简家点了点头，静待他说下去。小航感觉下面的话难以启齿，但还是咬咬牙说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俩先缓一缓。你知道我爸对我们的事的态度。 我知道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把样书早点送给他，想这也许对他是一个安慰。 还有一个想法，他连想一下都不愿意再想。他原本以为他来对小航是一个安慰。小航长叹，这些事儿现在对他算得了什么呀？ 是我考虑不周，对不起，我走了。 小航目送着他走，视线模糊了，在心里说，简家，对不起。出院两天以后，小西爸就催着女儿儿子上班去。老伴儿在的时候最反对子女因为私事耽误工作，他这么做也是秉承老伴儿的遗愿。小西和小航不放心，提出再过一段，要不一人一天在家里陪着爸爸。小西爸说，有什么不放心的，退休这几年来我不都是一个人在家吗？小西小航眼圈立刻就红了，说那能一样吗？小西爸却表现得异常坚决固执，说他们的妈妈一辈子了不愿意别人为他麻烦，更不愿意拖累儿女，所以他们俩必须马上上班去。至于他一个人在家，这是早晚的事儿。既然是早晚的事儿，那就应该早一点开始适应。小西小航拗不过父亲，只好就同意了。但是很快，他们便发现了父亲的变化，一种令他们不安的变化。最初一次是小西发现的。那天，小航和小西都因为单位有事儿，没能按时下班。小西先回来的，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家里呢却是黑洞洞的，没有开灯。他以为爸爸出去了，进家开灯一看，爸爸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。他问爸爸，为什么不开灯啊？爸爸说，忘了。还有一次是小航发现的，爸爸不接电话。那天他在工地上空闲的时候给爸爸打了个电话，想问问爸爸的情况，家里呢？没有人接。 他给姐姐打电话，问爸爸是不是出去了，说是不知道。当下姐弟两个人轮着往家里拨电话，就是没有人接。两个人急了，分别从单位往家里赶。到家的时候，发现爸爸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。进家的时候，正有一个电话打进来，爸爸呢，任电话铃疯狂地响，无动于衷。小西进家后接电话的时候，对方的电话挂了。小西放下电话后问爸爸为什么不接电话，爸爸说：“哦，我一个退休的人了，家里不会有什么电话找我。” 那还有我们呢，我们打电话你也不接，你急死人了你。 急什么呀，我在家里头好好的，能有什么事儿啊。 爸，今天太阳不错，我开车带你出去走走好不好？ 不去，不想走，你们快上班去吧。 此时电话又响了，小西接了电话。电话中人先问是吕主任家吗，又说吕主任治好了他的病，他们一家万分感激，无以回报，现在有朋友送了两箱大闸蟹，他想送过来请吕主任尝尝。小西到了蟹之后婉辞，突然就明白了父亲不接电话的原因。父亲退休之后，家中 95% 以上的电话都是找妈妈，爸爸受不了这种请找吕主任的电话的刺激。晚上，何建国来看小西爸，采购了吃的，并亲自下厨给小西爸做了，其中就有小西爸最爱吃的文思豆腐。小西爸却只吃了很少的一点，就推开椅子离席而去。小西爸走后，何建国从小西那儿了解到了小西爸近日的种种情况。这天，何建国按照网上查到的一个老年问题咨询处的地址找了去。一位鹤发童颜、看上去就令人信任的老专家接待了他，在听了他关于小西爸的情况叙述之后，说小西爸的这种情况非常普遍，退休使老年人的社会角色中断，部分社会关系丧失，会使老人感到孤独，这点在男性老人身上更加突出。男人对社会交往交际的依赖远远高于女性，换句话说，男人比女人更怕孤独，丧偶之后尤其会感到孤独。这就是为什么丧偶的老年男性比女性再婚的要多得多。他的建议是尽快给小西爸找一个合适的老伴儿。听专家这样说，何建国说老两口生前关系非常好，他认为老人不会再接受老伴儿。这时专家告诉他，过去人们以为老年人再婚只是感情诉求，是排除寂寞的需要，现在的事实表明，老人再婚更是一种有效的养老模式，伴侣对于老年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何建国把咨询结果转达给了小西，小西回家之后又跟小航说了，两个人都发愁，就算专家说的对，那老伴儿也不是说找就能找到的呀。不是没想到找保姆，但是保姆就是个劳动力，而小西爸现在的情况肯定不愿意家里来个生人，还不够累心的呢。他现在需要的是伴侣，一个能照顾他的、能跟他说话的熟人做伴儿，同时这伴侣还必须有时间不用上班，这样的人哪儿找去啊？压根儿就不存在呀。 小西妈去世后，孤独无依的小西爸精神几近崩溃，小西与小航都忧心忡忡。这时小夏突然回到了顾家，这令小西爸的生活回到了正轨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，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小西妈猝死，死的时候小西正在给建国嫂子的爷爷哭丧，他难以承受这巨大的打击， 向何建国提出了离婚。小航也不忍再伤老父亲的心，也决定与简家分手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这天是周末，小西下厨给爸爸做了文思豆腐，学着何建国的做法做的，做出来后味道大相径庭，也只能端上去。好在爸爸现在对什么都不挑剔，都不在意。一家三口吃饭的时候，家里来了人，小西去开的门，开门以后就愣住了，不是因为来者是何建国，而是因为站在何建国旁边的那个人，那个人是小夏。了解了小西爸的情况后的当天，何建国就回家跟哥商量，现在哥哥名正言顺地住在家里了，这个家纯粹是何建国的家了。但不知为什么，两个人却没有因此感到轻松，相反常常觉着内疚，觉着不自在。何建国跟哥哥商量，亲自再回老家一趟，把小夏请来。这次和小西从老家回来的急，没顾得上张罗这事儿，现在他决定把这事儿办了。哥哥何建成问他找别人中不，因为小夏的男人已经把他离了，他娘家又没个老的，他来了孩子没法办。何建国坚持要小夏，因为这是小西妈对他最后的交代，同时也是最合适小西爸的人选。何建成沉默了好久，说要不这么着，让他媳妇儿帮小夏给带着孩子。于是就这么定了。次日何建国就跟公司请了假，开着车回了老家。小夏一听小西妈的事后就掉了泪，他对小西妈印象很好，因为小西妈对他好，当时心里头就悔就恨自己，认为倘若他要是在的话，小西妈也许不至于如此。何建国打断了他的忏悔，让他快做决定。决定很难做呀，因为要舍下闺女，过去不管怎么样闺女还有他爹，现在让闺女跟别人，不知道能不能行啊。何建国让他放心，说他能保证他们一家好好的待他闺女，使小夏最终下定了决心再回顾家。看到站在面前的小夏，小西爸的声音里竟然透出几分的激动。小夏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来来，快快进屋。小西、小航尤其是何建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小西送何建国走，一路下楼无语，到楼门口要分手了，小西低声地说谢谢你。何建国也低声地说对不起。那次小西站在楼口一直目送着何建国开车远去。家里有了小夏，立刻有了生气，他做事也是熟门熟路，什么事都不用人操心，小西爸的情绪眼看着就好转了许多。有时候小夏做事，他也会到厨房里来给他打打下手，说说话。这天下午，小夏在厨房边煎中药，边剥着豌豆，小西爸呢午休起来便也来到了厨房帮他剥豌豆。小夏呀，你这次出来你爱人同意吗？ 我离婚了。 小西爸一愣，小夏很快说 他家一直嫌我生的是个闺女，让我再生，我不想再生，这回离婚就为我把怀的孩子给做了。 为什么呀？我是说你为什么不肯再生啊？ 如果再生，万一还是闺女怎么办呢？就算是生了儿子，就家里的那个条件，肯定得先紧着儿子，那我闺女这辈子不就白瞎了？ 小夏呀，你和一般的农村妇女还真是不太一样，是得让孩子上学，不管男孩子女孩子，不上学没有出路。 是，上回赌气走了以后，俺心里也是后悔，离了婚就更没法过了。俺们那儿女人离了婚没有地，分给每家的地都顶在男人的名下。在农村，农民没地，靠什么过呀？ 小西巴听得聚精会神，津津有味，听到这里插嘴道：“离了婚，你出来了，那孩子现在谁给你带呀？”“ 老人带着。” 没说实话，是因为建国兄弟不让说。不让他跟顾家人说孩子是建国嫂子帮着带着，他想他可能是怕他们有思想负担。春节快到了，到处是商家打折促销的条幅广告，超级女生在大大小小的海报上微笑。小夏把家里该洗的洗了，该擦的擦了，该换的换了，买菜的时候还买了一束百合花回来，使家里充满了花香和生气。小西巴现在把每月的生活费交给小夏管理，买什么吃什么交各种费用全由小夏决定实施。这期间，小西给爸爸张罗了不少的对象，最后选定了一个姓秦的教授，也是教中文的。两个人交往了一段，互相感觉尚可，定下初三秦教授来顾家拜访。这天一家人吃完饭后在客厅里看电视说话，小西呢就说起了秦教授，说爸要是觉着不错就把手续办了吧，说那人跟爸条件上般配，都是教授，长得也挺好看。小航不同意最后一点说法，说是这个岁数的女人们哪有什么好看不好看一说，只有难看不难看之说。小西说他是性别歧视，小航呢说他是性别危机。小西巴打断了儿女们的斗嘴，说谈正事儿。他的正事儿就是他这一双儿女的婚事。都老大不小了，一个离婚在家，一个单婚未婚。先怪小西没早把跟何建国离婚的事告诉他，又怪小航跟简家一夜账目，结果闹成了现在这个结果，一家三口三个光棍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小夏收拾完厨房过来了，向顾教授提出春节要回家。小西爸当时就慌了神儿，他想象不出家里要是没有了小夏，日子还怎么过呢？但他随即就说：“应该的，应该的，该回去看看了，都来这么久了，具体打算什么时候走啊？”小夏回说要跟建国兄弟商量商量，看他和他哥什么时候走，他跟他们一起走。小西巴连说：“行，神情中却有明显的失落。小西也是明显失落，他是因为听说何建国也要回去。尽管从顾家生活走上正轨之后，尤其是小西巴知道了他们离婚的事情之后，他与何建国的来往很少，但是来往少归来往少，知道他还在这个城市里心里就踏实，知道他要离开就失落，尤其是在春节这样的日子里。何建成却不回去过年了，春节不回家过年，在这里能拿到三倍的工钱，他爹说多挣点钱比啥都强，于是就不回去了。晚上哥俩说起了这事儿，何建国突然心思一动说：“要不让嫂子带着孩子一起上北京来过年。” 何建成没想到，从来没有敢想，一想，这是一件完全可能的事情，心里一下子就激动起来。他媳妇儿，他闺女，做梦也想不到能来北京啊。 决定了之后，就打电话跟小夏说了，让小夏自己回去，不要等他们了。 小夏忙着做回家过年的准备，给女儿买了新衣服、漫画书，还有零食。这天，他做完了饭之后，匆忙地往嘴里扒拉了几口，就请假出去，要再给闺女买什么东西。小夏走了之后，小西长叹：小夏走了太不方便了，本来还打算春节彻底的放松一下，这下完了，还得干活。 哎，小航，你也得干啊，一人一天。 小航对爸爸说：爸，跟小夏说说，不回去不行啊，咱按国家规定，节日期间付他3倍的工资。 小西爸摇摇头： 他家里头还有个孩子呢。 孩子接过来呀。小西也说：孩子接过来，住哪儿先不说，他孩子来了，你让他管他孩子还是管咱们啊？ 都管。 得了少爷啊，都管，你当人家是机器人啊？ 女儿说话的时候，小西爸一直没有开口，这时候外面响起了零星的鞭炮，他开口了： 去年这个时候，你们的妈妈还在，我们俩还一起逛了一次超市，一起买过年的东西。 小西、小航立刻闭了嘴。当晚，小西爸突然发现一直放在他枕边和小西妈的枕头没了，问小夏，方知被送到洗衣房洗去了。小西爸一下子急了：那枕头能洗吗？洗了还有小西妈的气息吗？ 由于小西妈走得急，他没有思想准备过于悲伤，没想到留下妻子身上任何可以保留的尸体，比如一绺头发、一片指甲、最不济一个手指印、一个脚趾印，没有。最后只剩下了他用过的物品上的气息，气息随着时间慢慢消逝，只有那个枕头气息犹存，他每天晚上伴着他方能入睡。可是又不便过分地批评小夏，因为他并没有就此对人家专门交代过。当天晚上血压就有些升高，小西爸每次心脏病犯病都是由血压升高开始的。晚上小夏把行军床支在了小西爸房间的门边上，让小西爸敞着门睡，以便里面一有什么动静他能够在第一时间起来。那一夜他起来了3次，拿水拿药，还有一次专为起来观察，照顾之周到之体贴令小西爸感动。小夏决定不回去过春节了，一是顾教授这个样子让他不放心，二是觉着人家犯病跟自己有直接关系，不过意。何建国兄弟为小夏不回去过春节犯开了难，他闺女怎么办呢？何建成一家要来北京，总不能把孩子撂给老人吧。思来想去，何建成说：要不干脆叫他们都别来了。何建国摇头：跟大人孩子都说了，一家人尤其是孩子们都高兴疯了，又说不来，能行啊？何建成跟弟弟说：要不然就把小夏的孩子也带来。何建国沉吟了好一会儿，之后就同意了，因为别无他法。当下给小夏打了电话，说了他们的意见，但是有一条，小夏孩子是他们家给带着的事儿，不能让顾家知道。何建国放下电话之后，何建成说：你这是何苦啊？就是让他家知道了又咋样？何建国只是摇头不语。大年初一，小西爸接到了女朋友 秦教授的拜年电话，确切说是小夏接的，告知小西爸不方便接电话，身体不好。于是对方就小西爸的身体状况询问了很长的时间，令小夏感到了对方真诚的关心。放下电话之后，就高兴的一五一十的向小西爸通报了他女朋友的电话内容，他为顾教授高兴。不知为什么，顾教授却什么都没说，没显出一丝丝的高兴来。初二的晚上，秦教授再次打来了电话，先是礼貌地问了顾教授的身体状况，而后同样礼貌地取消了初三的拜访。小西爸听后仍是什么话也没说，当时小西小航都在，还是小夏接的电话。小西问他秦阿姨在电话里说没说为什么取消拜访，小夏说他说有事儿。这么说的一般就是没事儿，就是不想来了。于是问爸爸最近和秦阿姨是不是闹矛盾了。小西爸摇头一笑说，他呀是想打退堂鼓了，听说我心脏不好。哎，年轻人找对象先问的是有没有钱，有没有貌。老年人找对象啊，先要问的是有没有病，还能活多久。小西小航骇然。小西爸接着说，你们理解不了这种心情啊。我理解，老年人再婚为什么呀，相互作伴，相互照顾，本着这个需要，一不能要太老的，二不能要有病的，我也一样啊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不老没病的，人家为什么要你这个又老又有病的糟老头呢？小西小航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次日，小航说开车带着大家，主要是带爸爸出去转转，散散心，热闹的地方去不了，看看春节北京的街景也好啊。小夏却说他就不去了，他有几个老乡，过年了想一起聚聚。小航说开车顺路带他过去，他说呢不顺路，他坐公交车就成，当下一块出门分头就走了。小航是在半路上才回过神来，诶，他说不顺路，他都不知道我们上哪儿，他怎么就知道顺不顺路呢？他呀就是不想跟我们同行。晚上回来很久之后，小夏还没有回来，于是小航说小夏可能是找到对象谈恋爱去了，并如此这般的分析了一番。一，本来说好春节回家，突然又不回了，当然不能小人之心说人家留下来不是为了小西爸，但说他公司兼顾肯定不过分。二，为什么不敢与他们同行啊？他们出去本来也没什么具体目的，专门送他一程都可以呀。三，这么晚了还不回来，肯定是难舍难分呢。小西爸倒不认为小夏会去谈什么恋爱，但是很担心他这么晚了还不回来会遇到坏人，想抽时间有合适的机会跟他谈谈。没成想还没等他跟他谈呢，第二天小夏做完了午饭之后又请假要出去。 小夏每天忙完家务后都要去何建国家看望女儿，却被顾家误会她与何建国有染。情急之下，小夏将何建国请来说明真相。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